安，自己有覺悟，又有道人覺悟，道自己成佛，道人成佛，呢個聯覺行圓安，所以自覺覺下，覺安就名聯覺。嗱，以呢個覺為師，從今日去就稱覺為師。但不比以邪魔外道啊，邪魔未曾覺嘅。啊！魔王啊！呢、這個魔王隻肉嘅何曾割？割到嚟肉噶嘛？啊！魔王啊，就呢個天上輕呢個五肉噃，輕到震咯。呢、這個魔王咧、啊，就跌落嚟咯，受生死苦。何曾割咧？啊！肉是苦本，呢、這個肉就苦個本，佢一味輕肉。哎、啊！所以魔王都未離肉，魔王嘅隻肉何曾割？所以咧，我哋比法就唔比呢個魔王，魔王你曾覺咧邪魔啊！哀到哀到你隻劍，成一方有我啊，有我何曾覺？覺就真係無我嘛！啊，隻都有我堅啊，哪裡覺咧？所以我哋比以覺為師，更不比以邪魔，邪魔隻肉，更不比以哀到哀到隻堅啊！我兩個都未曾覺。以自性三寶常自精明，咁啊歸自性三寶咯。我哋以自性三寶嚟證明我哋，我哋唔論啲一舉一動出言吐語啊，處處都受行啊，一切一切都以自性三寶嚟做。誒，我哋所作所為不厭呢個塵羅煩惱，呢、這個就暫步，暫即係轉樣啊！我哋做咩嘢都好啦，唔厭呢個塵羅五欲，呢、這個清淨，呢、這個就以暫步嚟證明啊！我哋所作所為，今日咧都是正嘅，唔係邪嘅，正見、正法，以呢個正法。正法嚟修行，正法所作所為以正法相應，呢度歸於嗰、那個歸於呢個法寶啊，法寶啊正正法嘛，正法所作所為都離欲啊，我哋乜嘢都離欲，一離欲就以呢個正法相應，你唔離欲嘅，佢明白啲歸於呢個法，歸於法就離欲尊嘛，我哋念佛就離欲。啊！布施係離欲，持戒係離欲，説法係離欲，啊！看不食都離欲，啊！啊！道人嘅離欲，哦、啊！乜嘢一切一切咧，我哋都離欲，甚至放生都離欲，放生係本分事啊！我哋唔係話啊，有個欲啊，打個欲嘅嚟放生咧，打個欲嚟放生嚟求情生，我哋放生係會唔會結緣咧？放生道生是我们佛教的本分事，佛教有放生道生，没有杀生，杀生是没有的，放生道生是有的，所以我们放生的离欲，什么都离欲，吃饭都离欲，吃饭离欲是什么？不是你肥地吃的，你不是吃得好像个冬瓜那么肥的，我哋食飯未修行而食咪離欲咯，啊！若果你食飯啊有肉，唔係食得個肥肥地就好，咁樣呢個就未欲而食飯，未曾離離欲，所以呢個咪邪咯。未修行而食嘅呢個就正啊，所以脆脆都能夠離欲，以正法嚟相應，嗱，以自性呢個法可為證明。今日我哋脆脆咧都有脆脆修行嘅，不埋。做乜嘢咧都唔會埋，唔會話埋中嚟做嘅。嗰陣時就以呢個覺嚟相應，佛即係覺人啊。所以我哋做乜嘢都好，以借自性三寶常未精靈啊。我哋念佛念得清清靜靜，唔染呢個六塵，呢個就暫保精靈。我哋念佛，念到一切妄想都唔生，呢個就法寶證明。我哋念佛，念到咧，知識微學，明心淨土，以呢個佛寶嚟證明。所以一切一切所作所為，都是以自性三寶常嚟證明。 他们来帮到一两个几台，我们他比方买的钱，看他们钱不给你钱。运行提升，飞机提升，三包，发展方向，发展前沿，强者前沿。现在打飞机，有舒服餐，阿人餐杯，不死人生。七年以后呢，飞三包。他人被他不好保障，一年被被你的心提升，被提升的三方，提升的发生呢，人人都有要提升，提升的贵族三方，其实我们讲共有三方，三江。陈皮、河安草，系帮助三方。心亦有三方，每一个人嘅心智三点。左边嗰一点，无论你咩法，你入得心咧就好。右边嗰点咧，从心流出。一踩得慢，一千八億化身咪慢，十二步見得慢。我哋心念靈咒，大地就念出嚟慢。入心咧就通，兩個波。不出不入咧，呢個要明白中，呢個中結就難解。但一可以講，不散不滅，不石不絕，不搞不靜，呢、這個就唔止為中啊！中餐食飯，佢唔會賺，呢、這個心唔會賺；中餐未成佛咧，呢、這個心亦唔會減少。所以叫做不賺不減，就屬於中。因此呢個心就有三寶。如果有人摸多呢個心啊，其中一磅你都受用無邊。觀音菩薩摸多啦，從心而出，樣樣都萬嘅三十二應身，説法無住嘅身。假如你摸多呢一點咧，萬分你心都空，你就唔執著，空咧唔執著。再摸到呢一點咧，不散不滅，不搞不靜咧，你就要見智不實相。所以心亦有三寶，智性咧，哪個冇智性？智性嘅佛性啊，佛性嘅常智啊，所以人人嗰個智性咧，你都有嗰個三寶，非智性三寶。飛的飛行，以夜的以止，我們有所飛的，飛的自性，有所以也是以自性，自性裡面有三方，學你三方啊，佛者學，佛就是一個學，賣就做眾生，眾生一學就成佛，一個眾生學一個佛。無量眾生覺得無量的佛，所以佛是眾生祖。我們所念就是念這個覺字，我們問自己哪一日的覺字。釋迦牟尼佛未成佛以前都六年苦行，後來再到成成等正覺，那時候自然不叫釋迦多孩子，叫品是釋迦牟尼佛，佛就是覺。法是正的嘛，正法就三世的，邪法就入三世的，法有正有邪。正法呢，就度眾生呢，邪法呢，誤眾生。所以魔王就管啲邪法，把啲眾生唔好度呢， 生噶，啲眾生都或者我知我算，佢就用呢個邪法太薄眾生，明顯做魔王之術。咩邪法？五欲咧，五欲嚟太薄眾生。佛咧就度眾生出生死，係正法。咩正法？離欲清淨，呢個正法。十法者正也。暫者就正有暫人咧，出咗教唔暫咧，未出教以前係俗人咧，俗人就有五欲，出咗教就係離欲，五欲不能，五欲係有啊，厭佢唔當，六塵都有，六塵煩惱又厭佢唔當，所以出教大一嘅情節，有啲人都唔肯出教。出家就清淨咧，你未出家，你就厭惡喎，才識明識碎厭惡，識性暗未觸法厭惡，但我是非厭惡，生我病死苦就厭惡，樣樣嘅都厭厭厭厭到糊，呢個在家人，在家人啊，俾呢個五欲。連頭都蓋咗嚟，所以識人有一個比丘就蓮池好似花咗。聞到呢個蓮花香咧，佢就索一索。呢個慈神咧，佢話：比丘，你點解聞我呢個蓮花香？靠我嗰個蓮花香，你嘅結絲係我。你一聞個蓮花香，你結絲就起，結絲就發。哦。所以這個比丘就冇考慮啊！我就蓮花慈變花座，應該咧就六根清淨，哦，念嗰個蓮花啊，冇考慮，俾呢個慈神馬達。哦，後嚟見呢個人嚟啫，考慮蓮池嗰事啊，連咬都唔可以蓮花摘出，連咬都拔嚟。咁啊，呢個比丘啊，就對蓮池講。慈神慈神，那呢個人啊，連蓮咬蓮花都攞曬你嘅，你又唔話佢，我不過聞一聞聽啫，你就話我。呢個慈神話：，我呢啲在家人啊，嗰個粉就蓋頭，我話佢做乜嘢？你係一個清淨人，前身都潔淨，你一聞呢個蓮花香咧，正中就有一點墨啦。所以我就話你，在家人都完全都係白黑白白，被呢個粉嚟蓋下，點可以話？所以出家人咧係個清淨人。我就話咩叫出家？出家不染六塵咧，不染五欲嘅，離離都不染啊！曬曬成一曬一曬都唔染，呢個就明明正啦，暫且係正人。自生畏業惡，邪埋都不散，小欲自縱，難離財色，明明足變惡嘅成分咧，邊有成分啊？慢慢覺咯，一滴一滴嚟覺嘛，這人覺那人覺，後嚟覺滿咧就成佛啦。所以畏佛就畏惡。自身嚟俾呢個惡，惡嘅佢執無邪，呢個心唔會壞。呢個心啊好靜，唔會有壞嘅。惡就執無邪啦喎，惡嘅惡就執不埋，唔會埋嘅，埋失自己個本性。惡咧呢個本性唔會埋失嘅，惡咧唔會起呢個邪嘅邪見嘅。所以邪慢就不散，這個就開始學了。學呢不起邪見，學呢不會埋沒自己的靈性，這個就邪慢不散的明明覺。我們天天都背佛，一個埋都不稱為背佛，天天都背佛，一個邪見起就不見了個佛了。所以學就邪慢不散，小欲自足。惡性之後呢，無求 未学以前的求人帮忙我啊，学嗰阵时就无所求，学佢嚟，醒佢嚟，学就无求少欲嘅，大办一切一切嘅都不欲，无求就少欲，呢、这个咪学啦。买啲人咧，这样又求，那样又求，命又求，利又求，色又求，水又求。学咧，都学性啊无求啊嘛，所以就少欲，呢个少欲就系学。学咧，人人都满足啊，系咪啊？大定咪有学，慈悲喜舍又学，六波罗蜜学，所有善法具足，咁样咯。学咧，你自足，自足咪常乐，所以自足常乐呢个觉咧。一个不知足的人根本不觉，哎，不知足的人呢，粗茶淡饭呢，佢都系乐；一个不知足的人啊，瞓龙床呢，佢都系唔得乐嘅，都话唔安足。所以知足就成乐，呢、这个咪有觉咯。觉的人根本冇穷，好似呢个颜回一样，在闹行一旦以一甜饮。人不贪其有，微嘢不改其乐，佢就系学问，学问自足，自足咪安乐咯，唔自足就唔得咯。有啲大富翁佢都唔安足，成晚咧都瞓唔着觉，唔安足咪瞓唔着觉咯，何来有乐呢？所以呢个自足就系乐，常乐就系个觉字咧，能来财色觉啊！會比呢個財太多嘅，呢個幾多財都係都唔多。佢覺咧，亦唔會比呢個色疏埋，有啲天上人間嘅色你都埋。覺咧，所以覺咧財又空，難理財。理財啊，佢嗰個福就足啦。但係由我哋嗰個財唔肯理，孤寒，誒、这个财都不理，何来有福呢？叫个布施冇钱，得咁样喎。其实唔系冇钱，冇福嘅，冇福。布施啊，福嚟噶嘛，你就冇咯。如果福都冇埋，有财都难理，呢个福啦。啲咩叫福呢？啊，你有几多，你咪出几多咯。唔系叫你勉强。唔系叫你冇钱就借钱就做工单，可以积心智到长。晒啲，但我啲在家人讲，你哋赚咗钱啊，分为三份，一份系做翻本钱，一份咧，让呢个父母太子儿女，系咪？一份咧供养三房够晒贫穷，系咁样嚟嘅。呢、这個財咪瞓得好好地啦，不眠三分難理財，你咪求到福啦嘛！求福唔係一定要用呢個錢啊，用靚嘅錢都求到福咩？所以昔日奇門精舍呢個乞兒啊，用靚嘅錢啊買油煙燈啊，曬邊都受記佢將來成佛嘅登堂兒女。只要你能夠捨啊少少嗰個財，你都可以求大大的福嘅。咩小財求大福？好似呢個水就好少，你一倒落啲大海水，咪變咗大海水咁大啦。靚嘅錢啊，好少。我將呢個靚嘅錢嘅功德回向一切眾生，皆共成佛道，呢、這個福咪大。所以難離呢個財。福就足咯，難理呢個色，色空就有智慧，埋色嘅人冇智慧，被色所埋啊，智慧仲可以來，所以有間拔起六前劫，斬動情根定不情，呢、這個人就大丈夫，佢能夠控呢個色噶嘛，曬眼嘅色啊埋都唔多嘅，呢、這個咪有智慧咧。有智慧的人呢、这个色埋就唔妥，色即是空，色小份空都得智慧，整个色空呢就得大智慧。 生理能效，睇下自己有冇智慧嘅。你問你自己見到你個色能唔能夠好？你見到你個色能夠好嘅，你就有智慧。啊，見到你個色得未好喎、哦，還喊著呢個色啊，喊愛呢個色啊，你嘅智慧就唔見咗。喊愛心生咯，愛嚟煩惱更多。嗱、啊，呢、這個智慧真係難嚟，呢、這個色啊，色即是空，嗰、那個智慧就如幹啦。所以稱為兩足轉啊。不過兩足轉又唔係什麼巧妙嘅，好平常。有財難控，福又足；有色難控，味又足，福為兩足，妙不妙法？嗱、啊，明兩足轉，至三就歸依正，念念都無邪見啊！依無邪見故，即無人我、功波、貪愛、執着、名利欲轉。我的心就避了佛了，避到我說要避這個法，法就避這個正法，正法就出生死嘛，邪法就入苦海嘛，誰人肯入苦海？既不入苦海，你就捨這個邪法，你就求這個正法啦。正法不但出生死啊，而且能夠令你成佛道。正法不但導自己成佛，又導一切眾生成佛。所以成呢個果耶時，同擔彼岸，共證菩提。果耶咩？果耶咪法啦嘛。所以釋迦牟尼佛，釋法啊，釋果耶法，釋咗二十二年，呢個就正法。正法就到彼岸啦，邪法就流連呢、這個世間啊。所以我自心咧就俾呢個正，正即係正法。而我所知的正法啊，只不實相是正法，夫集滅道四大也是正法，十二因緣也是正法，六道萬行也是正法，五戒十善都是成為正法，所以自心就歸於正，念念都無邪見，正法一明呢就無邪，世界上有幾個正法啊？世界上那些人個個我都係未覺，咪未覺。單兩句正嚟未覺嘅時候，就害咗國家。我嚟嘅心係未覺，點解對嚟嘅事現為咧？帶入嗰個法證嘅，大眼上啲人啊，個個我都話我呢個法證啊，做咩嚟嘅？就不但害自己，亦害人。呢個邪法墮得卡咧，對印度嚟講啊，有95種外道，個個都係出家嚟受行。我覺得話佢個法門好，但冇一個法門夠出神。未佛教案就出三界火集，試集都嚟咗一門啊！呢、這個火集只有一個門，冇另一個門啊！未佛教案出三界火集，所以除咗佛教案以外啊，95種外道啊，都係邪法，內如無功，心外求同，永不得同。食種種的苦啊！嚟介入呢個邪法啊！世界上啊，治國平天下，我覺得我嗰種法唔對，啊，做起嚟都唔對咯。啊，講到治國平天下，還係俾翻呢個孔子啊！孔子嘅法就對咧。就大學嚟講，知之就得物，得物然後知之。知之然後以誠，以誠然後心正，心正然後身修，身修就家財，家財就國治，國治就天下平定。所以孔子咧講呢個治國平天下，佢就有呢個正法。除此孔子以外啊，其二乜嘢旨意乜嘢旨意，冇辦法令個世界係平嘅，未亂而治啊。所以這個正法不容易碰到啦。現在同知53參更辛苦去參，都為求正法啊，不是求這個邪法啊。因此自心就為這個正，念念無邪見，無了這個邪見啊，正見啊，無 的邪见就正见，只要你能够离咗你嘅邪见就得。哦，要无邪见故，邪见就见声嘅，正见就无声。有邪见咧，哦，你见到人我相，呢、哦这个人我相系邪见而有嘅。一个正见有人我，明显都不能离呢个人我相咧。所以正见就冇人我相嘅。金刚经文，若有我相人相，众生相受者人即地菩萨。冇咗我相人相，众生相受者相，呢、这个就菩萨，呢、这个就正见。所以冇咗邪见咧，就冇呢个人我相。啊，冇咗人我相咧，就冇呢个共过相。共过相，共过尘从人我相而嚟嘅。冇咗呢个共过相咧，就冇喊爱相。共过就喊爱啦，啊！喊爱，啊！喊爱呢个五欲，啊！喊爱呢个六尘，好。冇咗呢个喊爱相咧，就冇执着，不执生，不执呢个死啊！佢就出嚟生死啊！所以生死，都由你执噶嘛，个个都执生，执死，睇死啊就执就怕啦，睇生就执咯。快啲散，我個都唔起散。當我死啲時候，我個都怕。呢個咪執散執死嘛？執散執死就加入呢個喊愛嘛。有喊愛就加入功過，功過就加入人我。所以原來嗰個班冇咗邪見，冇咗呢個人我性、功過性、喊愛性，得入實，哦，散死就絕咗。所以咧，無聲就無欲啊嘛。冇得人我聲啦，冇得人我呢個肉嘛，人我肉邊個唔聲啊？人之中我大一啲咪肉咯，啊人我肉嘛，啊有得人我肉嘅功過喎，功過咧係我在講，啊呢、這個咪又肉咯，俗話叫所謂領袖肉，個個都想做領袖啊，呢、這個肉嚟噶嘛，誒、啊、有得功過啦，就有喊愛啦。喊愛咧，喊愛呢個味，喊愛呢個利，有得喊愛呢個肉咯，就有執著嘅肉嘅，叫出散死嘢都唔肯存咧。所以自此就呢個波澤戰內，啊愛牛喜氣，東西馳走，師父而已。老豆叫個仔啊出咧，出波澤唔出，加入呢個執著嘛，執著誒呢個愛牛喜氣嘛，所以。呢、这個世界好多執著，好多人咧留戀，叫佢出生死人唔出，叫佢到極樂世界都唔肯回咧，係咪啊？講啊，巴口咁樣講，臨命終啲時候咯，哇！呢、这個娑婆世界啊，好多嘢都放唔下，我人執那人執，我咪不能到極樂世界。但係呢個執著嘛，嗱，所以咧執著係一個慾嚟嘅，是冇。无足我相，人相，众生相，受者相，就忘呢个人我欲、共我欲、喊我欲、执着欲，离咗欲咯，就冇邪见，冇邪见咪正见，正见咪见见呢个法啦，见呢个正法啦，所以被正即系被法啊，九十六种外道唯有法法在正，所以被呢个正，自三被正。一切塵羅開欲境界，自性界不異五象，名種種正，正就清淨啊！一切人之中哪個就清淨？佢唯有出家人就清淨，出家人點就清淨？在家人有塵羅煩惱，出家人離開呢個塵羅，佢、哦、咪淨咯。在家人愛著五欲，出家人就出離呢個五欲。不被五欲所染，自性咪清净。出家又系莲花，在污泥不染污泥，出水而不染水，在晒而离晒，在尘而出尘，在浊而超浊，所以出家人咪清净。你一染呢个五欲个尘落，哪里得净呢？啊，才识明识碎。咁樣咧埋沒咗你咯，嗱你都整，即係出格，出格出咩格？出呢個五欲嘅格啊，財色名色相加出咗佢， 色性向地觸呢個五塵嗰、那個五欲嗰、那個五塵嗰個架咧，離咗佢，離欲咪清淨咯。離唔離呢個五欲，何來有清淨嘅？當然係離欲清淨啊！世界上係有欲，不過你唔染咪得啦。所以自性大不染，自性清淨，唔染嗰個五欲。尘罗爱欲境界一滴唔染，唔染咯，一切人自重嘅，你就在于尊。所以出家人就称为上人，罪人以上啊嘛。一切人就染呢个五欲，出家人不染五欲，岂不是重重尊？哎，做人就做到国王就出个和尚，国王都系拜和尚做师傅。哦，呢、这个和尚咧，人中之尊，啊，在尊啦。叫做中中尊，是不是外道就出家呢？外道九十五宗外道出家，他未曾离这个欲的，所以唯有佛教徒出家就离欲清净。所以还在这个赞宝在正第三五的意境，远离那个爱欲境界，自性都不染，在一切人之中都在转，这个中中尊。所以出家不是簡單的，出家是大丈夫事，非丈上之所難為，大丈在上可以治國安邦，但他不能夠出家，他未曾離欲，出家連這個欲都離了，所以非丈上之所難為，他是中中尊的，他是大一的清淨的自心非以直，日首此行，时至非以。今日唔系非以散波就算数嘅，守呢个非以不得行。啊，点样咧？非以自性清净，呢个就赞波啦。非以自性真实，呢个就法波啦。非以自性光明，呢个就佛波。自性的光明，自性的真实，自性的清净，守这个清净真实光明之行呢，你就明白皈依三宝，日受此行，时至皈依。凡夫不会，讲个凡夫，六祖话世间嗰个凡人呢，个都未曾领会皈依嗰个意义咩？我话我话皈咗依。边来嘅？哦，一个钟头就俾咗啦。啊，以后咧就三宝大智。啊，个个都唔理会皈依嗰个意义，皈依嗰个意义好奥妙噶嘛。啊，凡夫不会，从日子夜都受三皈依啊。日间就三皈依，夜晚就三皈依，早课三皈依，晚课三皈依。啊，我从日子夜咧。都受呢個三皈戒真認受皈依三寶，凡夫就咁樣從日之夜受三皈戒。咩三皈就稱為戒？三皈依就係戒，皈依佛戒你不能皈依呢個邪魔，皈依法戒你不能看呢個外道嘅典籍，皈依呢個僧。戒你不能亲近呢个外道嘅邪众，呢、这个名差。一个解释，第二个解释咧就被三受三被戒，三被就佛，被佛被法被三，三被啊就戒太，三被啊戒嗰个太，即系你想受戒一定就三被，得咗你个太，三被就为太，从太起用。受五戒，从三皈胎起用受呢个八品大戒，从胎起用受呢个三昧戒，啊，从三皈个胎起用受比丘比丘尼戒，哦，唔系直接受比丘比丘尼戒，一定有三皈依，得咗呢个胎啊，即系受咗三皈依就得胎啦，但未曾得戒啊，未曾从胎起用。有呢個聰明，我在家人啊，受得三皈嗰個戒啦，哦，我從 唉，幾樣十五大，有學生有學。有啲棒中定，啊，佢依都散科咯，從唉起用上呢個比有比用嚟解，做咗比有比用嚟。所以三悲啊，喺個界體嚟，呼運受三悲解。一二悲分失咗學趣，凡夫都不會三悲二嘛。啊，悲得分失咗學趣，你記唔記得個分咧？若不見佛，憑何所悲？你見個佛都見唔到咯，你又邊係悲佛咧？都講得唔錯喎，阿悲佛，你見到個佛咧，悲佛，阿佛都見唔到啦，邊係悲佛？憑何所悲？而一善望，你又悲佛嗰句話咧，你變得虛妄，佛又見唔到，哦，悲邊係悲意？啊，呢個悲嗰句話咧，就變得虛妄。六祖咩啊？善自識，惡自觀察。你哋各人自己嚟用呢個智慧嚟觀察一下，莫錯用心。修行咧，切莫錯用心。錯用心咧，浪費無功嘅，係咪？錯用心嗰面咧，行得好到閻王嘅路嘅，人家就行直路。你錯用心行錯咗路啊！乜你個大軒，然後翻嚟，啊乜個大軒翻嚟都唔有緊啊！黐翻啲越行越錯，啊都唔知錯到邊個地方咯。所以咧，各自觀察，莫錯嚟用心，失修行最重要，莫錯用心，寧可千年不誤，不可一日錯路啊！修行萬不難行錯路，都莫錯，都用心。經文分明，佛經都有分明。邊部經？《華嚴經》啊，《華嚴經》講得好清楚嘛。《華嚴》呢個正凡行品、正行品，文殊師利菩薩說嘅。自悲依法，當現眾生。解解大道，法無上心。嗰個咪話文殊師利菩薩識嘅，咪經文咪分明。言自悲依法，講明啊，自悲自法，自己悲自法，講明係自悲依法嘛。不言悲他法，經冇教我哋悲他法。悲他法，你悲邊個法咧？啊！娑婆就有色界，極樂就有離陀，一時嘅國土就有一時琉璃光如來，過去就有燃燈佛、定光佛，未來有彌勒佛。你又悲他佛，悲邊個佛呢？經冇叫我哋悲他佛啦，自佛不悲都無所以趣啊！自己嘅佛，你唔會悲。你就冇所以嘅，悲就悲自佛啦。一犯架就見到自佛啦。啊，鬼咧就犯架嘅，犯架就見到自佛。啊，見到自佛咧，就以指呢個佛咯。嗱，自佛不悲，佢無所以處。今機自悟，六祖話：我一講咧，你哋個個都覺悟過嚟啦。唔係悲他佛，係悲自佛。國衰悲自心三薄，國人咧個個咧悲自心，自心有三個薄，但一個就佛薄，佛即係國人。呢個薄個薄就薄啊，埋你有散心，薄就冇散心啊。夢起微微都有六趣。膊頭空空無無大錢我哋埋咧，你有六趣，覺啲時候大錢世界都冇喎，你呢個淨土啊！所以咧，第一個就悲自心，嗰個佛佛即係覺。第二咧，就結悲自心個法，法即係正人，俾呢個正法咧，一朝正入如來地。以呢個正法嚟修行， 以前木院呢個邪係犯受行啊，世界上呢個邪法好多啊，所以我哋寫邪就避正，避呢個正法。那係正法四大咧，令你正阿羅漢果，六波羅蜜令你報彼岸，一成實相令你受記作佛。五戒就三天，十五戒就離人，十善就三天。佛教所思的法，嗰啲法都係正噶啦。哦，我明白避呢、這個避呢、這個啊，避呢個法，法係正法嘅。只怕你唔修，你以正法嚟修行啊，一超接入如來地啊。所以避呢個正啊，避呢個法，避爭啊，哦。我哋俾呢個讚波啦，讚波清淨人啊！你清淨就讚咯，再塵而不染塵，再欲而離欲，離欲清淨咧，你明嚟讚？你不能夠啊，著呢個欲咩欲啊？色色香味觸，你萬不能著。啊，著呢個五欲嘅，你就不清淨啊！所以咧，避自心呢個佛法讚三火，內調心聲，外敬他人。我避自心三火咯，有啲咩用功咩？啊，六祖就係教我哋避內調心聲。我哋有心咧，我哋有性啊。调呢个心性清清净净，避淡薄；调呢个心性正大光明，避呢个法薄；调呢个心性啊，真实不去，真实不埋，避呢个法薄。呢、这个就代表心性啊，调呢个心性，心性清净咧就淡薄咯，系咪啊？心性正大光明就法薄咯，心性啊，样样都系真实不去。呢、这個就法薄，就內斂心性，避散放啊！外敬他人咯、啊，六祖真係識法，識得道噶。外敬他人避散放，自己避散放咯，又敬他人避散放，呢、这個避就真實噶啦。只怕你自己避散火，你唔恭敬別人避散火，你就得一劫咧。所以自道就道貪啊，自行就化貪啊。自己避散火，又恭敬他人避散火。呢、這個就真係自備矣啊！六祖話方先愛敬他人啫，四個字。你有回錄咗個字嘛？所以而家都話攞唔攞以及人之攞，我敬我啲老人家、父母師姐，我又敬他人嗰個父母師姐，呢、这個就唔係敬攞。啊，自己個父母師姐係恭敬啊，別人個父母師姐唔恭敬，那咩你哋離開公知嘅教訓，攞唔攞以及人之攞嘛？敬攞咧。自己的父母恭敬，別人的父母也恭敬嘅，呢、这個就真係敬老嘛。有唔有以及人之有？有咧，自己的兒女啊愛錫，別人的兒女你愛錫啊？有唔有以及人之有啊？若果你愛錫自己的兒女，別人的兒女唔愛錫，你愛兒女得一劫啊，只愛。